咸菜零零清清，无情一条街，暗淡的心情，无眼神来厝边。依恋你歌心，原袂当初讲过的话，无比管我要行去佗。情迷情迷，在梦中甲你相会，坠落情海无底深的。感情一步步一步步提，提到拢袂当挽回，烧开面也不知讲啥话。不管你最后甲谁作伴，你永远在我心底。感情是切不可惜的情话。暗淡的心情，无眼神来厝边。依恋你歌心，原袂当初讲过的话，无比管我要行去佗。情迷情迷，在梦中甲你相会，坠落情海无底深的。感情一步步一步步提，提到拢袂当挽回，烧开面也不知讲啥话。不管你最后甲谁作伴，你永远在我心底。感情是切不可惜的情话。想做袂，伊永远在我心底。感情是切不可惜的情话。 我的名字叫心碎。 叫心碎。